没必要为了我去勉强自己喜欢什么人。今后如果再遇到这种事，更直白地告诉我就行，我不会生气的。阿贝斯的人生不该是我所操控的数据，他应该为自己而活。 王子， 阿贝斯，你干嘛？ 不知道，好像大狗狗把人扑倒的感觉。 王子身上的味道是妈妈。